杀张作霖事小啊，您别忘了，张作霖可不是等闲之辈。据说他跟三界沟青马坎的人关系密切，跟汤二虎、张四飞左右不离。他又是杜老盼的干儿子，杜立三的干兄弟。要把他给干掉，消息肯定得传到三界沟。一旦激怒了杜氏父子，大哥，你想想，咱们能顶得住吗？ 这位 是啊，我也是瞻前顾后，举棋不定啊。 这不俩手捧个刺猬吗？放也不是，杀也不是，这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 东方日出一品，大哥，不能再犹豫了。大丈夫办事，当断不断，是必留后患。杀吧！什么他妈杜立三、杜老盼的？怎么的？他敢打咱的太平山吗？我借他个胆子！别挡他人的威风，灭咱们弟兄的锐气。咱太平山也不是好惹的，经大哥的手经营多年，明保暗保纵横交错，一人把关，万夫莫进。再者一说，那杜老盼远在三界沟，他敢兴师动众，调动人马打咱们？除非借他长翅膀飞到太平山，他还得留下一大部分人看家吧？叫来个300-500的，还架得住咱弟兄就划了吗？我看先杀张作霖，后杀田小凤兄妹，而后再血洗三界沟。大哥，您就是辽河两岸的总瓢把子、草头王。哥哥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！您别再犹豫了。散会。 会散了。金寿山在屋里头又考虑了多时，天黑了，哎呀，他还有点举棋不定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东方日出这俩小子又来了，哥哥，你还没拿定主意呢？快了，快了，我得好好想想。哎呀，大哥呀，您以往可不这样，怎么今儿个优柔寡断呢？这怎么事儿？哥哥，别犹豫了，干脆把姓张的干掉得了。另外，大哥，您还不清楚啊？外边的传言您知道不？ 什么传言？ 嗨，要说田小凤不愿意嫁给你，其中肯定有张作霖的关系。 哦，此话怎讲？ 嗨，就您不清楚。张作霖跟田小凤早就有一腿，他俩不干不净的，哎，谁不知道啊？您听听这个事儿，张作霖救过田小凤，俩人在荒郊野外堆土围炉，插草煨香，冲北磕头，这新鲜不新鲜？俩男的叫结拜，俩女的拜干姊妹，一男一女，那叫拜天地。什么干兄妹，实质上，哎呀，就别说了。如果张作霖活着，田小凤肯定不能嫁给你，非得把张作霖杀了，叫田小凤彻底死了这个心。哎，我们在软硬兼施，不怕他不从。你还犹豫什么？对。这一说张作霖是我的情敌，那可不呗，绊脚石啊，就得把他搬开。好嘞，要这么说你们哥俩辛苦辛苦，到太平山后山把他解决了。 是是。 哎，等着，别使枪啊，那样动静太大，反胃不美。 拿刀子把他干掉，然后装到麻袋里，派几个弟兄扔到太平山后山，狼拉狗啃，到任何时候咱们矢口否认，可不能答应说咱们杀过张作霖，听没有？哎，放心吧，交给我们。这俩小子一贯杀人不眨眼呐，干这种活不是一次了。两个人领命离开大厅，摸着黑来到后山。这个太平山的地势，他们就闭眼睛也能摸到了。多少年了？来到关押张作霖的山洞前边，就听有人一拉枪栓，口令：“我们，二位有事儿啊？你们在这站岗呢？啊，看着这张老嘎子呢，把铁门打开。哎，敢不听吗？”铁门打开了，东方日出，往后边看了看，没人。你们找个地方先歇会儿去吧，这没你们的事儿了。不过走的别太远了啊，随叫随到。 是是。 俩站岗的小匪徒走了，东方在前，日出在后，一拉那铁门，哈着腰钻进山洞。这山洞是半天然半人工，平时也压人也搁东西，里边阴森森的，用玻璃瓶子点着一盏油灯，这半明半暗。俩人往里头一看，张作霖在地上的草垛坐着，双臂倒剪，五花大绑。他们这一进来，张作霖就一愣，一瞅就知道形势不妙。这俩小子乐的也不自然，是皮儿笑肉不笑，阴森森来到张作霖近前。 三爷，歇的不错吧？ 嗯，还可以。 嘿嘿嘿嘿嘿。 哎，要说三爷您够聪明的，虽然肩膀不够宽，但这几年混的也不错，挺聪明个人，犯糊涂事。您说您干嘛上太平山来？你管这闲事干什么？也可能您另有企图，无利不起早嘛。张作霖就站起来了，二位有话直说吧，少兜圈子，你们来干什么？莫非要解决我不成？ 嘿嘿嘿嘿，罢了，高高。 三爷眼里不揉沙子，真聪明。告诉您，你说对了，奉我们大横把之命来让三爷上西天。三爷，咱们之间可没仇没恨，大概你也知道，我们是上命难违，你死了可别怪我们哥俩啊！您呐，别找麻烦，把眼一闭，把这活我们肯定做得干净利落，不让您受罪。跟你想动五八超，你可找亏吃啊。说着话，这俩小子往前一近身，把张作霖的前心抓住，把衣服就给撕开了。啊，长拽出八寸多长的大囊子，被灯光一照，夺人的耳目。张作霖一闭眼等死，耳轮中就听见噗，扑通扑通，倒卧尘埃。张作霖一激灵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 二次睁眼一看，东方日出倒在血泊之中，在他身后站俩人，每人手中也是一把大攮子，绷得满脸都是血。张作霖这才认出来，正是青龙魂龙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俩暗地下手解决了东方日出。 这兄弟，我们来救你来了，有话咱们到平安之地再说。 把张作霖的绳子给斩断了，一边一个架着张作霖是出了山洞，拐弯奔正东走。 天是黑的，灯火皆无啊，要是张作霖说什么也摸不出去啊。 青龙魂龙则不然呢，他们在太平山多少年了，每棵草他们都熟悉啊。那位说这俩人为什么救张作霖，有原因，他们跟张作霖呢处得不错。您回顾一下，在前文书咱们曾经说过，张作霖为了对付程大晃，曾经到太平山来过，见金寿山借20匹马20支枪，金寿山答应了，很够意思。这20个人当中的头子就是青龙和魂龙，张作霖领着他们收拾了程大晃，目的达到了，敲竹杠敲出很多很多钱来。而后张作霖为了报答金寿山和这20个人，把自己的宝马菊花青那只米雷根手枪送给金寿山，把得来的银子均摊匀散给了青龙魂龙和那18个弟兄。大伙一看张作霖不才黑呀，真够朋友，够仗义的，所以对张作霖有良好的印象。之后有几次打交道，张作霖跟这哥俩感情超过一般，而且这俩人呢，在金寿山眼前很别扭，怎么也合不来。这金寿山这个人动不动就犯性，翻脸无情，是非打即骂，这哥俩早就寒透了心了，想在太平山拔出腿去不那么容易，投奔谁呀、谁要啊，又怕被金寿山逮回来自讨苦吃，不走吧实在不愿意在这待着。尤其最近发生的事情，这金寿山干的什么事儿啊？想要霸占田小凤就不择手段，毫不讲绿林道的义气，这叫什么东西？因此他们要报答这个不平。当金寿山命令东方日出去杀张作霖的时候，青龙魂龙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，这哥俩一商议就打定主意了，咱们就跟着张作霖走，那人够朋友够交，有他吃的不能让咱们弟兄饿着，咱得救他，利用这机会咱拔出腿去。就这样杀了东方日出，救了张作霖。当然了，之后他们弟兄一交心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咱们书归正传，跑到后山去，张作霖这才问二位恩公，你们这是，哎呀兄弟，你够交，你这朋友我们交定了，为你我们什么都干得出来， 咱们弟兄心照不宣呐、啊，快走！因为他们到熟悉，就即使有人拦着，有他俩一挡，谁敢拦？到了后山，弄了三匹马来呀，仨人是飞身上马，离开太平山，风驰电掣一般就回到田庄台。进门一看，好嘛，田庄台开了锅了。唐二虎、张世飞、田小凤、田的丫头，正在这集合人马呢。那些弟兄满身的武装，刚想要出发，张作霖回来了。唐二虎一看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你可回来了！我们马上要攻打太平山呢。我快说说怎么回事？哎，屋里谈。我先给介绍两位朋友，这是青龙，这是魂龙。没有他们，咱们弟兄见不着面的，是这么回事。大伙听完了之后，简直气坏了。好你个金寿山呐，你这小子纯粹是作死啊！作霖呐，既然你回来了。这口气不能不出，咱们一定得凭他的太平山救回田玉本、田德哥。干脆你领着干吧。不，张作霖一摆手，各位千万别脑袋热，就凭着现有这点人马攻打太平山，那是笑话。不信你问问他们二位，青龙、魂龙也不喜外了。就把太平山的地势讲述一遍。各位啊，我不是长金寿山的威风，灭田庄台和各位的锐气。我看院里集合不到200人吧，我又瞅了瞅那武器，也是残缺不全呢、啊。真正的好快枪没有50支，剩下都是老洋炮、大台杆，那玩意管用吗？再者说那马匹也不整齐，平时拉个车干活行，这都不是战马呀。这要打太平山是白白的送死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那么咱大家商议吧。大主意的张作霖拿。张作霖是左右为难。哎，张世飞说这么办吧。老嘎子，我给你提个醒，想出气不？当然。想救田大哥吧，那是当然了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就耽误两天，我们陪着你到三界沟青马坎见咱们老当家的杜老派借兵去。靠这点人是肯定不行了。张作霖一听，对，本来不想怎么办，但是事情头逼着就得走这步。跟田小凤一说，田小凤也挺为难。哥哥，我跟杜老盼都是牧民，我们没有深交，像这等大事我是无能为力啊，全都仰仗哥哥您了。好吧，妹妹，在我们借兵没回来之前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！一定要等我回来，懂吗？我明白。张作霖恐怕发生意外，一再的叮咛，而后带着张世飞、唐二虎、青龙、魂龙五个人五匹马赶奔三界沟。路上无话，到了，放哨一看。八大炮手的头一位唐二虎，第八位张世飞，还有张作霖都来了。后边那两位虽然不认识，跟他们在一起的肯定没外人了。大家赶紧迎接。唐二虎一摆手，算了，我们要见老当家的，老当家的都在，这两天还悼念你们呢。哎，回来了。就这样走进大厅。张作霖算这次到青马坎来4回了，